这个前两天这个在河南、江苏、安徽的这个降雪天已经停止了。 哦， 嗯啊，那么未来两天呢？这两天呢，在长江以北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天气。 嗯， 但是需要注意呢，就是在周六的夜间，开始在山西和陕西这一带呢会出现降雪，尤其是陕西的南部啊会出现大雪。 嗯， 那么在这个长江以南地区呢会有一些小雨的天气，特别是周日开始啊到下周一可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 嗯， 另外呢这片降雨区域啊可能会逐渐的北台，在下周一会影响到黄淮地区，像安徽啊河南的南部这一带可能还会再次出现降雪。 嗯， 这一点需要大家呢特别注意。 嗯嗯，全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的出行目的地是台湾地区， 嗯， 所以台湾方面的这个气象天气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跟大家介绍几句好吗？ 台湾在未来3到4天都会出现降雨天气，其中明天开始周六到下周一会有大雨，它当地的最高气温呢在19度上下。 哦， 整体看呢气温上当然了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因为降雨，这也需要大家呢提前要注意防范。 嗯， 对， 嗯，就像那个老歌唱的，冬季要到台北去看雨， 那是大雨。 好，谢谢全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嗯， 好的， 拜拜， 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这种 行模式，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这是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 嗯，周末任你游， 对，心情格外的舒畅。各位好，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嗯， 这周其实工作的时间并不算很长，是吧？因为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还是在元旦假期里。 哦，对。 啊，那么在这一个第一个周末呢，其实对大家来讲呢还是比较宝贵的，因为再过一段时间会进入到春运。进入到春节假期， 嗯， 那么在这样的周末当中，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样的时间和大家好好计划一下， 嗯， 可能在假期里你出行的目的地会不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鲜的感受。 是的， 那今天我们的周末任你游其实还有一位嘉宾在直播间等待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是的，我们来有请一下嘉宾大猫，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猫。 嗯， 那目的地我们刚才其实在旅游天气预报连线的时候就已经剧透过了， 没错。嗯， 今天要去的是台湾地区， 大猫带我们去台湾。 嗯 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台湾天气的时候，大猫也听着了啊。 对对对， 说到那边现在是大雨。 对，这个周末都会有大雨。 嗯， 但是温度很适合。 对，还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在冬天的时候去过一次台湾，然后 去看雨了， 就正好是就是大家在歌里听到的那样，其实我去看到了雪 啊， 真的看到了下雪。对，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小的那种雨夹雪。 啊， 对，但是其实温度还也算还可以吧，但是应该肯定是要比北京这边要暖和多，但是还是要穿羽绒服去。 就台湾很少会零度以下吧。 对对对，不是零度以下，大概是零到五度左右，但是你还能看到有雨夹雪的那个小颗粒的那个样子，对。然后当时就反映出来这首歌， 孟庭苇， 对对对， 啊，这对于很多现在年轻的听友们来讲，已经是非常老的故事了。 对，所以就是暴露了一下年龄。 没关系，其实很多年轻朋友还是挺喜欢老歌的。嗯，刚才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一直因为没有去过台湾，所以一直听不同的嘉宾聊到台湾的时候，聊到那儿的气候，可能我们出行的时间呢，冬季去的人还是稍微少一些，大概我刚才在想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袁一的家乡是在江南， 对， 我呢也算是半个南方人，在南方的这种，就是在咱们大陆的南方的天气，冬天的时候，可能户外要比室内还要暖和一些。 我现在一想到春节要回家，就心里发怵。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新建的南方的小区呢，也供暖也会有一定的措施， 有一定的帮助吧，一小部分的帮助。 不像北方的集中供暖。 对啊，实在不行可以开空调啊。 不，你们北方人真的不懂南方人的痛，开空调没有用。 而且空调挺难受的。 很难受，而且就说一个最典型的吧，卫生间开不了空调吧？洗澡上厕所怎么办呀？ 有浴霸。 一直开着浴霸， 真的是非常的痛。 不洗澡也开着浴霸。我有很多小的解决措施，也下了节目 一会儿私下 再分享 给我。 其实我刚才在想问的就是台湾，如果你刚才说你去过冬天的台湾， 对， 那冬天台湾像不像江南的冬天？ 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整个台湾岛，在我们可能看起来它的地理位置不是就是不是跨度很大，但是台湾岛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相差的非常大。 哦， 对， 就是它的各地区也不同。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年是春节左右的时间，就一月底左右的时间去到了台湾，然后在台北它的温度大概也就在五度左右，但是到南部到等你到那个高雄啊、垦丁啊这样的地方的话，它的温度在25度左右，所以非常非常的暖和。对， 天哪，这就完全是不同的季节。 对对，还是可以看到蓝蓝的海。对，是这样的。 刚才说这个去台湾旅行，你有不同季节去的这种经历，所以你有更多的一些经验可以来帮助一下大家。真的，在今年的春节，我想可能听友当中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计划。 对，所以按照你的意思，一月份就应该去到垦丁那样的地方，如果不怕，如果比较怕冷的话。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台湾，因为我去过台湾几次，应该是冬天、春天和夏天都有去过，所以相对来说应该在气温上面春天是最舒服的。然后冬天的话就是可能往南边走会更舒服一点。对，在北边可能停留的时候需要带比较厚的衣服会比较好一点。对， 整体的台湾给你的印象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听大猫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你去过几次台湾？ 应该是去过4到5次台湾吧。对， 经验非常丰富了。 是，但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次去台湾的时候都不是像咱们那个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计划一次去2个星期这样子的长旅行，因为我们每次旅行大概可能是一个比较短途的旅行，4到5天左右，比如说一个小的假期啊，或者是周末再加上几天空闲的时间这样子去。 那就刚好是今天这样的周末任你游。 对 对，就是有点 小假。 对，有点像是这样子一个小的旅行。所以对于台湾，我是大概是每个部分都是一点一点去的，不是这种一次性的环岛 这样 子去的。 这挺好的，它分很多次，不同的区域。 细水长流。 所以每次去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因为 说一个你感受最深的吧。其实这么多的地方，你刚才说从北往南，我们也知道它跨度比较大， 对， 然后它的气候啊，它的风土人情啊，包括其实饮食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有所不同， 对，有点不一样。对，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部分？你觉得 特别喜欢？我到现在为止，我应该是我觉得最就是我去过给我带来印象最深就是体验最好的应该是台湾东部，就是大概是从台北然后经过花莲然后到台东这条线路。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就是面向太平洋的那一边。 对对对对对，是这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光？我们其实在太平洋或者说各个那些岛旅行的朋友也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观感。 对， 在台湾，在它的东部海岸看到太平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台湾这个地方，如果是对地理比较就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台湾中间是有一座特别大的山脉，就中央山脉。然后它的西边就是靠近就是面向 面向大陆的这边，对，这边是比较大的一片平原，所以它的很多大城市就集中在西边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它的东部，因为就花莲和台东这两个地方，它地形主要都是像悬崖一样的这样子的地形， 哦，断壁的那种， 对，断壁的那样子，所以它你看到的太平洋是非常汹涌的那样子的太平洋。 嗯， 对，它也有海滩，但是不是特不像我们在西边看到那么平缓。 啊，真的是啊，就是不同的岛，你会发现它有不同的那种就是海边的样子。 对， 很多人说去，你看袁一去过的泰国的岛屿是吧？ 嗯， 有那种特别好的沙滩的。 对， 但是呢，袁一跟我讲过说，你看他在英国的时候，我记得你在英国在上学的时候， 对， 你告诉我他面向法国的那边， 那叫 cliff， 对对对， 那边的那个海岸全都是那个峭壁。 对对 对 对， 啊，那种峭壁呢，给人感觉就是它特别雄伟。 对。 特别神秘，那个 不是那么容易亲近。 对，然后有一种特别伟岸的感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波涛汹涌，感觉就是那种壮志凌云的 壮志凌云 感受就出来了，就那样子的感受。 根据刚才大王所说的，就是其实它的山脉的两端还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气质的。 嗯， 靠西边的大城市多一点。 对对，主要的工业区和一些比较重要的产业应该都在西边，对， 嗯， 然后所以它靠近东岸的这一边，因为都是这个高山，然后因为在中央山脉再往东还有一道山脉叫海岸山脉，就是它在就是更靠近太平洋的地方， 嗯， 就基本上是完全是扒着太平洋这边的， 嗯， 所以靠近海岸山脉这边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这种工业，所以你看到更多是就是原住民的一些这种生活， 就是台湾的这个少数民族， 对对， 咱们在这个地方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可能更加能够体会到这种风情。 对的对的， 其实一说到这里就很多那种画面就来了，海角七号当中， 对，嗯， 骑着摩托车， 嗯， 在海岸那个公路上奔驰的时候， 嗯， 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应该是靠从东边一直到南边这一边。 然后我想到一个人，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嗯， 其实他所倡导的就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岸， 嗯， 是吧？ 还是这样， 嗯嗯。所以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自然风光，这是台湾我们经常会提到。小时候呢，你看我们学这个课文的时候，老师说日月潭， 嗯， 阿里山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自然风光。然后后来去的人多了以后发现，哎，其实除了自然的方面之外，你刚才提到的西边的人文的部分也很有意思。 嗯，你在台湾有看到过展览吗？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嘉宾跟我们讲过，去台湾的话， 嗯， 很多的画展呢，啊，艺术展其实也是很有看头的， 嗯， 对，我在原来在台南的时候曾经去过一片艺术区，然后这个艺术区就是比较有意思，它有一些就是可能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偏向于 工业， 这个对，有一点那种以前的那种味道的那种三四十年代，包括再往前一些可能清朝末年的时候的那些， 嗯， 比较有那种小一点的殖民风格的那样子的一些， 嗯， 建筑还留下来的， 嗯， 对，然后留下来之后，然后当地的这些那个有艺术感的这些青年人把它做成了一个艺术园区，然后他们在里面做了一些自己的东西， 嗯， 挺有意思，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创意市集， 哦， 嗯，也应该算是一个小的展览， 嗯， 最有意思我记得是里面有一幅蓝图，真的是蓝色的。对，蓝图，然后 蓝图是这么解释了， 对对，蓝色的图，然后蓝图真的 是就是好像应该是它的那些建筑的一个小的一个缩影的一个， 就是规划， 哦， 是不是 就是蓝图， 像沙盘一样的， 对，就是蓝图，然后就是也是蓝色的， 哦， 对，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对，嗯，是这样。 你刚刚说展览，其实到了台湾，到台北去参观的朋友， 嗯， 一定会去的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的对的， 应该是没有错过 这个， 对， 肯定都要去，对， 第一次去的朋友都要经过 这一站，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品真的是很棒，有所有去的朋友就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嗯， 对， 嗯嗯， 那他们的博物院里面也会像咱们的故宫博物馆一样会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手信吗？ 对，好像是，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在大概五年前，就在当时故宫博物院，就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发现他们当时有很有意思的手信，也像我们现在在故宫看到，就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所看到的那样子的，就有点像什么镇一月啊这样子的， 对，一些什么 胶带 啊， 对对，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很多， 嗯，文化创意的产品，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整个台湾的文创产品，就是文创这一块就本身做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嗯， 对， 嗯。在台湾其实旅行，我们说到的这个故宫博物院，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站。 对。 那像我们经常会念到的那些比较有标志性的， 嗯， 比方说刚才说到阿里山、日月潭， 嗯， 这些地方给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是不是像有些朋友，因为有嘉宾来跟我们讲过，说有些人就觉得，哎，原来在 书本当中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想象非常大， 嗯， 后来发现到了实地以后觉得哦其实挺小巧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反差吗？ 我跟这个嘉宾的反应是正好相反的， 不一样的。 对， 我就愿意听到不一样的、嗯。 对，因为我在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因为说日月潭嘛，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的样子。 嗯、 然后在我的概念里头，一个潭应该不是很大的。 嗯、 啊，对，在我的概念里， 潭是吗？ 对，因为我 的期望值一定要。 对, 对， 不太一样。 对， 然后当时想说啊，既然能看出来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那应该你能看到整个的样子吧？ 就在我脚下，一边是月亮，一边是太阳。 对对，有点那样子，当时有点那样子的想法，结果一去觉得特别大。嗯真的特别大的一个，是非常大的一片水域，然后需要花一天、 哦、 一整天的时间在日月潭玩。 嗯、 对， 嗯 嗯， 因为我看过一本关于台湾的画册，其实不叫画册了，是一个摄影集， 嗯， 很大的一本摄影集。这摄影集当时应该很多年了，它有很多俯拍的台湾各个地方， 嗯， 包括城市的风光， 嗯， 包括山脉的风光， 嗯，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日月潭这样的地方。嗯、其实我们也知道，台湾在这个历史上呢有很多次的一些地质灾害。你比如说有地震的发生，等等等，它会摧毁某些部分，包括我记得很清楚的，应该是在日月潭上的有一个，像一个码头一样的建筑，它在几次变迁之后，它就会完全跟原来的样子是相反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去过的朋友啊，如果是你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你多次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的地质结构，包括它的样貌会发生很多变化。 嗯， 那个画册。啊，我下次真的要把那个名字记住，要推荐给大家。那样一个摄影集，它记录的是整个从大概八十年代开始， 嗯、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 嗯， 不管是高雄、台北、台中，包括台北附近的新北市， 嗯， 等等等等，一切这个山川河流和它的建筑风格， 嗯， 全都是空中俯拍 啊、哦， 所以这个样子是很多人很难见到的， 很难见到， 对对对， 是一个全貌。 嗯嗯，说到这里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旅行人来讲，我们虽然无法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台湾， 嗯、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受，我们的各种感受会打开去感受台湾。你比如说，下面时段我们会说到关于吃的部分、 啊、 美食部分，但是我在这里想问的是。你在那儿住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在台湾的民宿， 就是民宿这个概念，可能最先是从台湾那边， 没错，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这一定是给你 流行过来 有比较特殊印象的。 对，因为我觉得从最开始就是民宿这个概念，从开始我有，就是我从第一次去这个台湾开始，然后才有了这个、 嗯、 啊，原来民宿也可以做得这么好，这样、 嗯、 这样子一个概念。对、 嗯， 然后后来真的慢慢发现，这个民宿在台湾人的这个出行过程中所占的这个比重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一般的这种台湾家庭，他在出行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应该是很少会选择这种所谓的商务酒店啊，或者这种他们愿意可能给自己的旅行更增加一些那个情趣， 家庭的味道。 对对对，给一些自己就是每个旅行不同的味道，所以他们会根据自己旅行的这一次旅行他们想要实现的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来选择不同种类的民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民宿在台湾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种民宿。 哎，你印象当中住过的民宿里边好玩的是什么样的？ 对，跟我们讲讲。 对，我这个我几次好像住过，好像在台南住过一个有点像希腊风格的民宿。对、 啊、 对，希腊风格民宿。 圣托里尼岛吗？ 对，是这样子的。就真的你的感觉是光看这一个民宿的话，它是从圣托里尼搬过来的这种感觉。对对，是这样的。 也是白楼吗？ 白色楼，然后蓝色的窗户。 哦， 嗯，很有意思。然后还在垦丁好像住过一个就是有天台的这样子，自己有一个小天台的这样子，然后 那满足了女生少女心的所有的梦想。 对对对，然后门口还可以放蜡烛。 对，就是有一个二三层的小洋楼，然后最好呢还是那种浅色的那种楼的外立面。 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小的小阳台，然后种满花，也不用种满吧，种一圈的花、然后摆上一张桌子。 对， 两个椅子。 我觉得台湾人在这一点上特别喜欢，就是把一些这种国际的概念搬进来、因为 然后还面朝大海。 对，然后主要是你看我记得那个民宿名字，就这个不算打广告， 叫什么、 叫为了放慢为了花开，就是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 这么文艺。 对，就很有意思。然后当你去的时候， 为了花， 对，然后当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民宿的三层的楼里头，每个房间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小风格，但是放在一起却很搭。 哦， 并不是很那个，就是并不是很冲突的。 其实它是不同风格的。 对，有一点不一样的风格。 嗯、 对，可能它有一些面朝大海的，它可能叫像类似于像，叫什么？ 地中海沿岸还是什么、嗯、反正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名字、 嗯、 对。然后另外一些可能面向田园这边的叫托斯卡纳之风啊什么，就是不一样的，对。但是这放在一起是挺搭配的。 所以你还记得像这样的类似的民宿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他们一晚上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你不会告诉我们全是别人买的单，不知道。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在台南住的那个在有点希腊风格的民宿，好像一个晚上是300多块钱人民币。对、 啊、 还是可以的， 很划算。 对，但是肯定就会稍微贵一点、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可能要七八百。 现在肯定会涨一点了， 对， 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要七八百。然后 那这个费用是包括 餐 住宿有 没有餐，就是只是住宿、 啊、 对，没有餐，一般餐都是自己的。但是在台湾、嗯、大家都会出去吃， 为什么要在民宿里吃？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下半时段啊，好好的在这个周末任你游里面，我们的新年第一期要尝尝台湾美食。 对、嗯、而且还是晚上出行。 嗯，对，他你说的夜市啊，这个大家都是激动的不得了。 嗯，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 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她们爱的汉子身上呀。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她们爱的汉子身上呀。心爱的汉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 我是周世民，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0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虽然咱们北京近期啊还没有这个降雪的迹象，对，哎，好像已经是说多少天啊没有了这个降水了。 我跟你们讲，你们老是这样，人呐总是这样，没有什么的时候就期盼什么，等真的下雪了说，哎呀，我的车没有雪地胎呀，哎呀，我的车不是四驱啊，上班都不方便了呀，是不是？ 嗯，那就是换车的理由嘛，是吧？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在台北去看雨这件事情。 嗯，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是老歌当中唱到的。不过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有一位好朋友跟我们一块儿来计划一下，如果在这个冬季，在冬季一直到春节这段时间，你有想去台湾的计划的话，该怎么去感受一下台湾的冬天？ 嗯， 对。 欢迎大猫再次回到环球旅行家。 大家好，我是大猫。 嗯， 我们本来说下半时段一开始就要说吃的哈，但是再留一个口。大猫刚刚说很推荐的那一段海岸线，如果大家可以自驾的话，是一定要去的，是吗？ 对对对，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台湾东部，从花莲到台东的这个台十一线。如果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是有这个国际驾照可以租车的话，真的一定要租车走这条线，就是太美了。 嗯，刚才大猫所说的国际驾照，就是我们说含义上啊，它是国际驾照的功能。 嗯， 因为中国还不是这个国际驾照的公约组织当中的成员。 对， 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合法的途径来取得这样的资质。 对的，对的。 嗯， 刚才你一说我就想起来，电影里边真的是摩托车在奔驰，然后后边带一个， 那是小秃驼，不叫小秃驼，那叫 小摩托嘛， 小摩托， 也应该是小摩托，对， 对 啊、因为在台湾就发现这个应该叫小轻骑， 小轻、 哎， 对，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啊， 对，小轻骑，对，因为台湾它是这么分的，他们分的好像是什么125cc 以下是小轻骑，以上是重型机车，是这样的， 对、 啊、 对、 哎、 对， 我们照顾一下年龄比较小的朋友， 我听过轻骑这个名字， 轻骑前面还有一个什么？轻骑或者后面加一个，或者前面加一个，还有两个字。其实在这里说就不算什么牌子了啊。当年怎么叫的？轻骑，木兰轻骑 啊？ 哎，有没有印象？这老人的话题你不用 完全不 暴露年龄的意思。 刚才有人居然反应了一下， 对呀、啊， 不好意思把你拖下水了。 其实我没有照他的脸， 来说点全人类都可以听懂的，说点吃啊，说点吃，这个不分老小，对吧？ 对， 只要牙口好。 对， 这是、对吧？台湾的夜市太有名了。 对啊，对啊，就是台湾，好像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那个大妈，我想去台湾，然后你给我推荐点什么？我说你要去都想干嘛？他跟我说他要去这个景点那个景点。我说你不去吃吗？你不去吃吗？他说、不行啊，我怕长肉啊，我要减肥。我说你要不去吃，你不要去台湾了。 我觉得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等到了那儿以后根本就忍不住。 对啊，对啊。然后台湾的夜市就像袁一说的那样，对，没错，就是你在晚上10点12点左右，你在夜市你会发现，基本上半城的人都在夜市里，这种感觉、 真的会那么多人、 对，很多很多的人，对。然后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们在台北，然后晚上真的想去，可能想去个 bar 啊，喝一杯，但是找了半天。找不到 bar， 找到的都是夜市， 全是夜市， 就是就没有特别推荐的 bar， 然后要吃东西去夜市。 对呀、啊，去什么 bar 啊？夜市有小桌子可以坐吗？临时的那种？ 对，有。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人不够嘛，再给你搭一个。 就是本来是想装一装的，后来发现不用装， 放飞自我就 可以就 好了。 对、 那么多的夜市。我也经常会听到他们给我补充一些或者更新一些这样的知识，说啊，你原来说那夜市，其实它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夜市。 对， 你知道的，你去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我应该好像去过台北的士林夜市， 对， 然后去过台北的宁夏夜市。 哦， 嗯、 这都是 很著名。 对、 啊，我曾经在赵文轩版本的那个《孤独的美食家》， 嗯， 你知道那个台湾版本吧？ 嗯， 他做那个《孤独美食家》那个角色，然后他去。应该我没记错，就是宁夏夜市。 嗯， 啊， 宁夏夜市，对。 嗯， 所以从影视剧作品当中，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款吃食？ 那个叫什么来着？ 大肠包小肠。 不是那个，那个也是啊。他们叫那个 应该是大鸡排嘛，好大大鸡排。 是很怪的名字，我记得。 红花煎。 或者是这个也听过。 嗯 嗯。 哎，他们叫棺材板儿，叫什么？ 啊，棺材板是台南的。 哦，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东西啊？ 不一样，棺材板是。一个就是方形吐司一片，然后他把上面一片挖走，然后在里面添上一些就是像是一些鸡蛋啊或者什么青豆啊、这些东西啊炒熟了，然后放在里面，再把那个面包再盖回来，然后再煎一下，再给你继续棺材板。 我的天哪，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 嗯， 我总每一次我都觉得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其实我已经听到好多回了，他们都是这么跟我讲的， 就每次都记不住是吧？ 然后还想不到 什么 吃过。 望梅止渴吧，这么多年。 对， 但其实在北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台湾夜市呢，实际上在北京有很多次， 对， 来过，而且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定点的一些。 对，其实台湾夜市的很多吃食，对我们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饮食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风靡大街小巷的大鸡排，就是来自于台湾的。 哦、 对，就台湾夜市每个夜市的一个主打产品。 嗯， 然后不同的夜市味道还不太一样。 我一直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就是每次。有嘉宾说到台湾夜市的时候，我就说那么多的吃的，那你这个今天晚上你怎么能够计划都能够尝一遍，或者都能够去吃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很多人一块去，每个尝一口。 对，而且就是你千万不要在街口头上那一家就把自己吃饱了，就不要点很多， 对， 边走边吃，你到后来你就会后悔，如果你一开始吃饱了。 嗯， 那么多的台湾当地的朋友们，如果他就在那个城市居住，对吧？就是台北，那、他们也会就是三天两头就要去夜市上吃吗？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北京爷们儿可能也会就是夏天到10点去烤个串啊，喝啤酒，就是有点像吧。 嗯，哎，说到喝，那在那儿这个夜市上能喝点吗？ 好像就最近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发现在这个宁夏夜市的这个街头好像已经不是很好买到这个啤酒。 但是还是有地方可以买得到。 嗯， 对，可以是可以的。 饮料什么的搭配着的 都是有的，都是有的，有的。然后也有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什么黑松沙士、维大利、苹果汁都有的。 啊、 对， 哎，我想问一下，因为只在就是做就是影视剧中看到一些这种剪影哈， 不但是影视剧，他现在打开一个画面，他不停的看， 上面有 馋 野生鲍鱼、干贝烧、九蒸虾。 哦，你在念人家标签那名字？ 对呀、啊，对呀、啊。 天哪， 这个好像真的没吃过。 你看这个夜市上面就都是海鲜，有一些炸的龙虾什么的。我想问的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能不能类比一下夜市的那个环境？是像咱们的美食街吗？还是？ 是这样，就是夜市相对来说，在它营业的时候，感觉人特别多，所以很嘈杂。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就是应该说不是特别有秩序的一个地方。 它的摊位不会是就是整齐划一的那样，在一条街。 对，但是能看出来一个一个就摊位是一条一条的这样子、 啊。它还是有顺序的。 对对，有顺序的。对，然后但是还一般来说，夜市如果说你结束了之后，你感觉这条街恢复平静了之后，还是挺干净，挺 就是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嗯，也发生过，但是。也发生过，但是 你仔细闻 要好一点， 还有香味儿， 对，要好一点。像你刚才所说的海鲜夜市，可能在那个基隆，它的夜市是比较偏海鲜的这边的，对。然后它也有一些，就是基隆夜市有一些你在其他夜市吃不到的东西，就挺有意思的，有奶油螃蟹。然后有这个顶边醋，是有点像咱们的那种，就是拿面皮做的，有点像凉皮，但是它是热的一种汤，也是带海鲜味道的。 顶边醋 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东西，在当地、 嗯。 对，然后其他夜市里是没有的。然后从基隆如果再往台北走，在淡水老街也会有一些吃的、 嗯、 啊，这是真的很当地的，叫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吃的叫阿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肉的皮里头包着肉。 啊，他们好喜欢这么做呀，肉包肉，然后 肉皮里头包着肉，然后再加上粉丝的汤， 饼包着那个油条是吧？饼卷油条， 人家叫大肠包小肠是吧？ 但是大肠包小肠还算是主食，配上肉的，因为他们的那个肠是糯米的吧？ 对，所以啊，说去台湾回来你没有胖进去，你去过台湾吗？ 可能就是吃了一个假台湾。 对对，就是这样的。 刚袁一念那标签的时候，我特别有个冲动，我说要不然你把住在八七六的夏明叫进来，你问问他对台湾本身一定 了 解。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蚵仔煎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前看过的一些影视剧里面讲了很多好吃的蚵仔煎，就是在那个罗志祥和大 S 主演那个转角遇到爱里面，对对对、然后还有蒙甲那个电影里面、讲那个华西街夜市 那个我也去。 快说说，快说说， 在龙， 因为电影里面是黑帮打架的地方。 其实它的名字好像应该叫龙山寺夜市吧，就在蒙嘎那块儿，然后蒙嘎跟龙山寺中间那条、那条夜市， 好专业哟、 哦，蒙嘎。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去蒙嘎这个地方，因为就在龙山寺的正对面，然后当时去的时候还说啊，这个我们是去演一段吗？ 约一个假， 对对对，然后好像在龙山寺也是比较好吃，是那个芒果绵绵冰，女生们很喜欢的那个芒果绵绵冰。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们每一个夜市是不是有各自的特色，还是说每个夜市吃东西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很独特的特点？ 他刚刚提到基隆，他说那边海鲜可能 对基隆的海鲜的夜市里的海鲜是很棒的，然后到有口水要流出来。 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去好几家夜市？ 嗯，台北跟基隆你还可以做到，如果在台北自己就是室内的好几个夜市你可以做到，对。但是你要是 我十点的时候先吃海鲜，对吧？ 对， 反正吃也不会占很多肚子，然后十一点的时候开始跑下一家去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炸鸡排啊，什么这 大。大肠包小肠好像比较出名的应该是在台东，这台东的逢甲夜市、 然后吃完所有的以后再去吃绵绵冰这样的。 对 对 对，这在台北市内的话就是可以做到的、对。 你光吃你擦一下啊、那个。这是常态常态。 对对对。然后而且像主持人说的夜市，这个夜市文化啊，感觉可能是在台湾这个西海岸附近是比较流行的。 你刚才说了在城市比较。 对对对，在城市是比较流行的。然后在东海岸它比较就是在吃文化这边，因为东海岸比较靠近太平洋嘛。然后你在东海岸会看到有很多打鱼的船回来，你可以去鱼市吃。 哦。吃更鲜的、 对，特别棒。然后是你可以早上等着船回来，正好一回来然后捞上来的鱼就可以直接吃生鱼片。 几点回来？ 午餐刚刚好， 是吧？ 对， 他们应该出海比较早嘛。 对，这样，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就是我们自驾十一线，在十一线的中间有一个小镇叫成功，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成功渔港。然后你在成功渔港可以看到真的新鲜打上来的鱼，然后所有的鱼贩都在那里，就是统一的划价呀，然后什么鱼都有，真的是。就是感觉大开眼界的那种感觉，没想到啊，原来我们吃的鱼这样长这个样子，对，是那样子，然后可以在那里吃到生鱼片，非常新鲜而且非常便宜。 所以我刚才总结了一下你说到的这么多，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是原来八月份也去过对吧，在夏天的时候， 嗯， 那就是去年的八月份， 嗯， 那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春节如果有人要去的话，春天去会不会会不会就没有这样的热闹的东西了？会不会就也稍微的天气凉一些，所以没有可吃的那么多的海鲜，那么多的夜市？ 我认为在西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对，在西海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西海岸可能海鲜没有东边这么丰富， 嗯， 但是西海岸的吃的也是很棒的。比如说你要是走到什么日月潭，它有阿婆茶鸡蛋。 哦，感觉是那种小的时候放了学以后门口那个阿婆推着车子卖的那种， 对，就是那样， 那个茶香味特别重。 对对，嗯，就是从其实西海岸从北说到南也是有很多市，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市营夜市里的各种各样的吃的，包然后再往台东走，大肠包小肠啊，然后阿婆茶鸡蛋啊，再往南边走还有像这种高雄的五十兰木瓜牛奶，都是，还有台南的棺材板，这样子都是很好的吃的。 妈呀， 盐酥鸡啊，珍珠奶茶， 哦， 这种听起来很普通的， 对对对， 在那边一定能吃到特别特别好吃的。 对，很地道的。 本来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一直担心，我说大猫记得住这么多的名字吗？我就在想，他可能会说出啊那个东西啊，还有那个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俩成为朋友了吧？ 啊，知道， 对吧？对于吃都有莫名的喜好， 对，所谓的 执着， 金牛座 最大的爱好， 太执念了。 对， 谢谢大猫今天给我们带来台湾的旅行的一些推荐。也希望在今年2018年，像我这样没有去过的人，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小小心愿。对，飞起来也不是很远嘛。 嗯， 对对对， 然后办各种手续也都很方便。 对，现在也非常方便了。 嗯嗯嗯，你得喊一声吧，台湾夜市，我要来了， 我要来了，做好准备了吗？我要来吃你们喽！谢谢大猫，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爱恨回荡歌声，惹得你忘了现实的真，也许千帆过了还在等，也许笑眼泪光看到那个人，也许动了我的情，乱了你的心，蓦然回首是谁的人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歌声悠悠流过梦一样人生。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情意你可得到几分，花花无太多缤纷，走着走着岁月无痕。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